却求你别抹去我们在一起的痕迹。大雪也无法抹去我们给彼此的印记，今夕何夕，青草离离，明月也送君千里，等来年秋风起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心，我愿意战斗落密切给你，你其实明白我心意，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，它仅仅代表着我想给你快乐，为你解冻冰河，为你做一只扑火的飞蛾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，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，它仅仅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，为你辗转反侧，为你放弃世界永恒。 伤心。

多事让泪水洗过更明白，天真如我张开双手以为撑得住未来，而谁担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。想得深，越明白爱要放得开，是我不该，怎么我会牵着你卷成雨来，让浓情在转眼间变成了伤害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渐渐的失控，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，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，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，享受一分钟的感动。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，山明和水秀不比你有看头，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，这一刻怎么回头、哦、没有星星的夜空，太多承诺总是风中留。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越是心里难过，所以当我不肯

像单车一般走着，是否心还会忐忑？每次选择在人海里逆行着，找寻什么？不许我把我丢了，谁会懂呢？目光被天空染色，我像羽毛漂浮着，做梦想的旅客啊，只唱一本未完的歌，留给未来继续创作。耳机只带一侧，要留一半我听我的，只唱一本未完的歌，不必符合谁的规则，相信犯过的错会有对的错，也错的那么的值得。这等着，怎么透彻自由前行的资格，自己认可，记得永远要记得，如何快乐，答案简单的深刻。 I know、oh,只要心是透明的，就能把希望折射。转角有无数个浪、哦哦哦哦哦、只唱一本未完的歌，成长拒绝重蹈覆辙。耳机只带一侧，要留一半我听我的，唱一本未完的歌，眼泪流了却是笑着，勇敢追逐的梦会是真的，而是挫折多么的值得。只唱一本未完的歌，留给未来继续创作。耳机只带一侧，要留一半我听我的，唱一本未完的歌，不必符合谁的规则，相信犯过的错会有对的错，也错的那么的值得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

勾勒出情话，被风弄转淡，凭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，淡淡檀香透过窗，心事我了然，宣纸上奏笔只此歌一半，釉色渲染仕女图，韵味被私藏，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，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。听见在等的你，而我在等你，岁月渺渺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平地树根里放千朝的飘逸，就当我为你遇见一伏笔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月色被打捞起，云开露结局，如传世的情话在此故自美丽迷人的笑。 就懂得了心酸。 空气忽然变得敏感，其实想法很简单，就是和你看海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不知你在滥用我的恻隐，当我越来越沉迷像毒瘾，外界很多传闻说你有数段孽缘藏在我附近，最终只恐怕侮辱我的身份，蒙着耳朵双手不准斗争，很快便忘记了 难堪都不要紧。但你要计较每个错漏，像挖空心思也不足够，何不回头，回到当天放你走。知不知你在滥用我的恻隐，当我越来越沉迷像毒瘾，外界很多传闻说你有数段孽缘藏在我附近，最终只恐怕侮辱我的身份，蒙着夜躲双手不准抖震，很快便忘记了，忘记这段人生。极合衬，但你总不断恨，要继续猎做罪名蚕食者幸运，终于都知道我能有多低等，缠住你手走不开拉不近，只要仍然爱你，其他都不要紧。 Take the time.

向我靠近，你一心一意的决心，越爱越美丽，一点一点的变化，一步一步的进行，我找到了自己，耶耶，一点一点的靠近，一心一意的决心，越爱越美丽，一点一点的变化，一步一步的进行，我找到了自己，耶耶，一点一点的靠近，一心一意的决心，越爱越美丽，一点一点的变化，一步一步的进行，我找到了自己，耶耶，一点一点的靠近，一心一意的决心，越爱越美丽，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，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唱过爱的天与色，摆脱命运的作弄，我知道我要什么，有一份难言的感动，用所有情绪柔和，何必再无谓的思索，这世界有什么好值得，如果没有你，我眺望远方的山峰，却错过转弯的路口，蓦然回首，才发现你在等我，没离开过，我寻找大海的尽头，却忽略蜿蜒的河流，当我溺水心爱满足了所有，生命中每个漏洞，你都用真心捕缝。Right now， 就从这一刻，我要拥你在怀中，给你加倍的温柔，为你唱一首专属的情歌。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